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25年只做一盒饭，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十六国时期是个典型的乱世，在这100多年里，这皇上的数量都快赶上一个加强连了。看看历史上的这些帝王，能有点文学才华，能好好治理国家，能大度容人，立下赫赫战功，做到这四点兼备的，那可真是寥寥无几，但苻坚却做到了。可是后世人还往往拿他作为讥讽攻击的目标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他是家族里的神童，面相富贵，大有帝王之气。他是乱世中的一员枭雄，遍布硝烟的战场就是他的舞台。然而当乱世英雄遇到风流宰相，这场较量又该怎样收场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乱世帝王苻坚第一集。自打西晋王朝出了个白痴的晋惠帝，这王朝就算到头了。皇族内部那些王爷们想过把皇上瘾的，就此爆发了八王之乱。北方那些少数民族一看皇位空了，快抢啊，也都跟着插一脚，抢地盘抢人口，见什么抢什么。老皇族司马氏被挤到了南方，建立了东晋王朝，北方陷于分裂混战状态。这就是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。十六国时期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，那就是乱。短短100多年里，这北方就像开了锅的粥，16个王朝前前后后总共出现了70多位皇上。都说皇上是真龙天子，出现一位不容易。这时候可好，这皇上啊简直就跟下雨似的，噼里啪啦往下掉。这天一大早，城里的大街小巷张贴出了告示，说今天皇上要出巡，全城戒严，没事的就在家里老实待着，别出来找事儿。告示贴了满城，偏就有一个人不吃这一套，溜溜达达明目张胆的走在大街上闲逛。四下里一片寂静，半个人影都没有。这人走着走着，忽然看见前边有一个小孩撅着屁股在路边玩呢。嘿，这是谁家孩子？全城都戒严了，还敢放孩子出来玩？这个人几步走到小孩面前，小孩啊，你怎么在这玩呢？这是皇上出巡的街道，你不怕待会儿有人把你抓走啊？一般的小孩啊，要是说把他抱走抓走，肯定能把他镇住，甚至还能吓哭了。可这孩子一点不怕，扬起脸振振有词，他们只抓犯罪的人，不抓在这玩的小孩。此话一出，这人显然吃了一惊，再仔细看看这小孩的脸， 这个人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。如果说这孩子能说会道，胆子大，这也没什么，为什么这个人一看人家长得面相就大惊小怪的呢？一个路边玩耍的小孩能有什么稀奇的呀？原来这个人是个相面的，在当地小有名气，看到这个小孩的面相，这个人更是大吃一惊。只见这孩子长得奇特，两只眼睛里暗含着一缕紫光，这难道就是霸王之相？这相面的赶紧把小孩拉过来仔细打量一番，没错，这就是帝王之相啊。孩子快别玩了，我告诉你，你面相不俗，将来一定会大富大贵的，抓住机会，你定有龙登九五那一天。相面的一阵激动，哎呀，我这辈子看了无数张脸，帝王之相还是头回见着。他激动了半天，可这小孩根本没反应，是不是没听懂啊？哎，快听我说，你这孩子呀，面相不同寻常，日后必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。听到这儿，这小孩放下手里的泥团，立正站好，一本正经，谢谢您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我终生不会忘记您的恩德。嚯，这么小的孩子就这么会说话，看来我真没看错，不一般呢。这相面的一番感慨，感觉心满意足的。这小孩名叫福坚，相面的说他富贵还真说对了，这福家的祖上世世代代是氐族的族长，赶上西晋末年这个乱世，福坚的爷爷福洪就带着全族人迁到了河北一带，投靠这个投靠那个，发展自己的势力。起先这福家不姓福，而是姓蒲，为什么改姓呢？说起来这还得说说福坚的出生。据说这福坚出生的时候就不同寻常，当时他母亲怀了12个月的身孕才分娩，比别人足足多了两个月。福坚出生的时候有道光从天而降，这孩子一落地，后背就隐隐约约的有一些红色的纹理，看上去像是八个字，草父陈幼土王咸阳。当时这福洪就有称王的打算，找人算了一卦，卦文只有四个字，草父英王。草父，这跟小孙子后背的红字不谋而合呀。草父，草父，草字头底下加个父，这就是福啊，莫非这是上天给我的启示？难道将来我蒲家要称王于天下？这是好兆头啊。于是乎福坚一出生，全家人跟着改姓了福，这福老爷子也自称为秦王，开创了轰轰烈烈的前秦王朝。小福坚打小就聪明，七八岁就跟小大人似的，福洪非常喜欢这个小孙子。这天爷儿俩正吃饭呢，小福坚突然放下筷子，爷爷，您能给我请个老师吗？我想学习。福洪一听这话，这脸上立马乐开花了。哎呀，我们这个家族世代生活在边远地区，就知道吃肉喝酒，没想到你这么小却想着做学问。好啊，好啊。第二天，家庭教师就请来了。这小福坚学得非常刻苦，那些经史典籍就放在床头，经常看到后半夜才睡觉。福坚打小就学习中原的这些学问，长大之后很快就成了朝野之上的佼佼者。这一年爷爷福洪去世了，临死前他把位置传给了福坚的叔叔，并且指示家族要往关中发展。福坚这叔叔也不简单， 很快就在西北站稳了脚跟，把这一片治理的井井有条，并且光明正大的称帝了。叔叔称帝，苻坚这个当侄子的也跟着被封为了龙骧将军，成为朝廷里的一员猛将。可惜好日子刚过了四年，这片土地又换主子了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公元353年，苻坚的叔叔病死了，他儿子也就是苻坚的堂兄弟苻生继承了皇位。史书上记载，这苻生自打一落地就有一只眼睛高度近视，几乎是什么也看不见，而且这小孩从小脾气不好，干什么都是一股凶神恶煞的劲头。当时这苻家的老爷子苻弘还在，很不喜欢这小孙子。您想啊，有那个聪明伶俐的苻坚做比较，这苻生自然而然就成了衬托。苻生10岁这年，有一天这苻弘想逗逗小孙子，就问身旁的侍卫，我听说这眼睛瞎了的孩子只有一只眼睛会流泪，是真的吗？侍卫想都没想，是真的。当时苻生就在边上听着呢，一听爷爷拿自己的短处开玩笑，当时这小肚子气得鼓鼓的，他一言不发，一下走到侍卫面前，唰的一下抽出侍卫的佩刀，扭转刀头朝着自己脸上就刺了一刀，鲜血一下喷溅而出。苻生满脸是血，咬牙切齿的，谁说我不会流泪，您看看我这也是眼泪呀。苻老爷子大吃一惊，哎呀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混呢，快把刀放下。小苻生根本不听话，反而拿着剑是到处乱砍。苻老爷子气坏了，拿出鞭子朝着苻生就抽下去了。苻生一看爷爷真生气了，非但没服软，这魂劲儿啊更冲了，他也不躲，就站在那儿让你抽，嘴上还犯硬呢，您要打我就拿刀剑砍我，拿长矛刺我，甭拿鞭子羞辱我。这苻老爷子给气得直发抖啊，好你个小兔崽子，还敢顶嘴，你再这样，你再这样，我就让你当奴隶去。当奴隶就当奴隶，当今皇上石勒还做过奴隶呢。苻弘一听这话，吓得赶紧一把捂住苻生的嘴。当时他们家族就投奔在石勒手下，这生杀大权全在人家手上呢，万一这句话让他知道了，全族可都完蛋呢。小孩子口无遮拦，苻老爷子可吓得够呛，扭过头来，苻弘就劝这大儿子把苻生杀了吧，这孩子这么点儿就狂妄至极，长大了必定会成为家族的败类呀。可是再怎么说，这也是血浓于水的亲孙子呀，生了一顿气之后，这当爷爷的只能是一声叹息，下不去这个手啊。别看苻生性格残暴，可人家就有这当皇上的命，你苻坚再受宠再有本事，也得乖乖的做你的王爷，身为臣子苻坚又能怎么做呢？苻生小时候就不受宠，这回坐上了皇位，可算是有出息的地方了，大权在握，你们谁还敢反驳我？本来这时候苻生应该给老爹扶丧，他可好，该喝喝该玩玩，这朝堂之上弄了一个兵器展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，甚至什么锤子钳子锯条，各种的器具是一应俱全， 看谁不顺眼，直接锤子伺候。有一回，福生宴请大臣，让他们喝酒，他自己坐在龙椅上放声高歌，玩了一会儿，哎，底下人干什么呢？我赏赐的美酒，他们竟然不喝。这福生啊，也不言语，随手抄起弓箭，拉弓搭箭，当时就射死了负责劝酒的官员。大臣都吓坏了，全举起酒杯来了，拼了命的往嘴里灌。福生看着大臣们狼狈的样，自己乐得前仰后合的。福生爱喝酒，一连醉了几个月，稍微清醒一点了，就问身边的人，我这皇上当得怎么样啊？这左右赶紧回答呀，陛下圣明，是太平天下。哦，是吗？啊，你竟敢讨好献媚，拉出去斩了，咔嚓，人头落地了。这帮人吓得差点尿裤子。福生接着又问了一遍，我这皇上当得怎么样啊？这回赶紧说点有用的吧，别拍马屁了。陛下，您的惩罚貌似稍微过了一点。什么？你胆敢诽谤诋毁我，拉出去砍了，咔嚓，人头又落地了。甭说这些没名没分的人了，就是这皇上的亲舅舅，同样是杀无赦。这位国舅看见皇上这么残暴，就写了一份奏折，恳请皇上要勤政爱民，尊重爱护这帮公卿大臣。皇上看了，直接下令拿凿子把我这亲舅舅脑袋给我凿开喽。朝廷上原来那些受遗诏辅佐皇上的大臣，全都一股脑的让他宰了。有那正直大臣，更是连带着儿孙全家被杀光了。这皇上杀人成性，叫他禽兽那是夸他，成天跟他朝夕相处，朝廷里人人自危，暗地里有人就劝苻坚，您看看福生这小子太残暴了，搞得全国人心涣散。常言说得好，有德者昌，无德者亡啊。福生没有德行，你应该早做打算，也顺应民心，不要让大权落到外族人手上啊。看看眼前这血淋淋的事实，再想想手下人的话，苻坚心里动摇了。他又何尝不想早点除掉暴君呢？可是自己真的有这个实力吗？苻坚对自己的实力没有信心，只好在暗地里谋划谋划。这天晚上，福生在宫里休息呢，忽然看见一条大鱼飘飘忽忽的就朝着一团蒲草游过去了，张开大嘴扑哧一声就把这棵蒲草连根给吞进去了。等到白天醒过来，福生回想起这个梦，怎么想怎么觉得奇怪。蒲草，蒲草，对呀，我们家早先就是姓蒲的，一条大鱼吃掉了蒲草，难道说……福生赶紧叫过人来，你们最近有没有听见什么风声？朝廷里边有没有什么怪事啊？回禀陛下，朝中平安无事，只是最近长安城里流传着一首歌谣。哦，什么歌谣？说来给我听听。陛下，这首歌谣是这么唱的，说东海大鱼化作龙，男变为王，女为公，问在何所，落门东。大鱼，又是大鱼。这福生想来想去，认定这童谣和他做的梦是指朝廷里姓于的大臣要谋反，马上下令朝廷里姓于的全都杀死，并且诛灭九族。一时间这皇位底下又多了一堆的冤魂，大臣们担惊受怕，今天皇上梦见鱼，姓鱼的就灭门九族，哪天这皇上梦见个猪啊羊啊猴啊，这朝廷里头还能有活人吗？大臣们吓得脸色惨白，而实际上有个人比他们还要害怕，这个人就是苻坚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您可别小看这首童谣，很大程度上这首童谣就是预言，代表了民意。东海大鱼化作龙，这里边的东海不是指海洋，而是指苻坚的封号东海王。东海大鱼化为龙，男变为王，女为公，这是暗示东海王苻坚要夺权呢。后边还有一句，问在何所，落门东。咱们前边说过了，苻坚被封为龙骧将军，他的府邸正在落门之东。这整首歌谣说的都是苻坚要发动政变的征兆。苻坚看见朝里姓于的大臣们一个个断子绝孙，全族覆灭，他自己是吃不下睡不着啊。眼下这是皇上还没看出来呢，这万一哪天他看出了童谣的预言，我就是他亲哥哥，他也敢杀我个精光啊，这可如何是好啊。这天深夜，苻坚正在床上休息，睡也睡不踏实，迷迷糊糊之间就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，天一亮你们家就完蛋了，再不醒这灾难就要降临了。苻坚听得出了一身冷汗，猛然惊醒，一睁眼看见床边真的站着一个女人。苻坚眨着眼睛，这不是皇上的贴身侍女吗？王爷，皇上明天就要杀您了，您赶快想办法呀。原来这皇上已经对苻坚起了疑心，这天他喝酒喝到半夜，迷迷糊糊的就对身边的侍女嘟囔道，哼，我看这苻坚兄弟也不是好人，不能相信，明天我就派人杀了他。这侍女听见这句酒话，心里咯噔一下。等到皇上睡过去了，这侍女偷偷溜出宫门来给苻坚通风报信儿。事已至此，不得不行动了。苻坚兄弟二人立刻召集军队，兵分两路，冲进了苻生的宫里。其实啊，这场政变也没费多大劲，那些御林军看见是龙骧将军的队伍，都放下武器，主动加入了谋反的行列。杀进内宫的时候，这苻生啊还呼呼大睡呢，稀里糊涂的就被杀了。苻生死了，问题紧接着也来了，这苻坚兄弟二人一块杀的皇上，一块抢过来的政权，让谁当皇上呢？这对亲兄弟之间会不会上演手足相残的悲剧呢？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母亲是中华》，王小岭作词，印青作曲，楚海辰演唱。 太阳、星星、月亮是天上的一家，草原、森林、湖泊是地上的一家，春风一路阳光是我们的一家，兄弟姐妹手拉手，亲亲一家。手拉手，亲亲一家。五十六个民族，亲亲一家，祖小百花园里盛开的花，红红石榴结籽儿抱在一起，人家谁也离不开谁。母亲是